点抓获涉案人员九名，查获假冒某知名品牌的运动服装数百件。那记者昨天也采访了海淀公安分局曙光派出所的便衣民警谭飞。 近日，我们接到海淀网友的举报，说在海淀区五塔市有人呢通过网上销售假冒品牌的服装，而且人呢还挺多的，有那么五六家店，他们主要就通过网上通过网络进行销售。海淀网友呢然后就把他们那个违法行为拍成了照片，通过微信举报到公安机关来了，发的微信呢有图片，而且还有我详细的文字说明，具体在什么地点，他们什么时候进货。 接到举报线索之后，警方立即开展调查工作，在摸清了几个窝点的运作规律之后，在11月18号下午，海淀分局曙光派出所、经侦大队以及网安大队民警组成的联合行动组一举出击，将五个窝点内正在接收订货的翟某等九名违法人员抓获，同时起获了一批正版标签和包装商品所用的打码器、封条、钉装机等工具。据翟某等人交代，他们是在网上接收顾客订单，然后根据客户需求呢买入山寨版的服装，然后呢经过加装标签、条形码等等，俨然就成了正品服装，通过快递发到顾客手上。他们是几十块钱买的山寨货，而在网上是打着原装正版的旗号卖到了几百元，涉案总金额高达16万元。目前翟某等因涉嫌销售假冒商标的商品罪被海淀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参与打击活动的谭飞警官介绍说，那这次假货案件的破获又是海淀网友们立了新功。 我们海淀公安分局为了更好的打击违法犯罪，开通了微博，开通了微信。我们海淀呢开通的微信呢叫海小微，海淀网友或者群众可以通过海小微、海小博对发现的线索进行举报。不管是微博也好，微信也好，打开以后上传以后呢，它有专门的线索举报的链接，可以发送图片、语音、视频，只要是你觉得发现了可疑线索，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海小博、海小微传到公安机关来。只要我们公安机关确认以后确实可疑的话，我们会立即呢安排民警对那个线索呢进行侦查，查处以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把那个查处的情况呢反馈给群众和海淀网友。 谭飞警官说，微信对他的警务工作帮助很大。 因为这个微信啊也是个刚刚发展起来的比较先进的一个通信工具或者通信手段，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微信啊对我们公安机关打击破案啊作用特别大，比以前呢比较直观。比如说你现场那个可疑情况、可疑人员，可以发视频、发图片，可以很直观的了解情况。 谭飞警官举了个例子， 在我们曙光派出所的辖区有个市级金源购物中心，我就专门呢利用微信建了一个金源贸安防微信群，用于购物中心的安全防范和打击破案，而且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组建这个微信群到现在，已经抓了20多个人，所抓的人呢，比如说用干扰器进行涉车盗窃的，在那个停放自行车的地方偷电动车、偷电瓶的，还有在那个餐馆里拎爬的，都是咱们那个群里的群员。即使反映的线索，我们民警呢立即安排警力在现场抓的现行。在这里呢，再次对举报线索的海淀网友表示真心的感谢，感谢你们对海淀公安工作的支持。也请更多的群众、更多的百姓加入到海淀网友这个队伍当中，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及时的举报，使我们公安机关呢能够及时的进行打击，保障社会的和谐。 我们再来简单揭秘一下这北京四大神秘组织，包括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和丰台劝导队。这个朝阳群众已经非常有名了，他们是组织严密，寻常人难以还原他们的全貌。新华网报道说，朝阳区群防群治力量有12万多人。比如说某个社区党员巡逻队是最为神秘的，他们不带袖标，也没有任何的标志，或许和你擦肩而过的白发老爷爷就是一位隐蔽战线上的英雄。那这个西城大妈同样是不输于人， 目前有7万多名实名注册的治安志愿者，其中是大妈居多，他们作战时出场，平时回家隐蔽性极强。那还有就是海淀网友，这是另外一支生力军，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幕后英雄，隐藏在电脑和手机屏幕后，号称是键盘上的战士，他们随时随地向警方提供各类线索。那海淀分局民警介绍说，他们都是热心社会治安的群体。那还有就是丰台劝导队，这是最晚建筑报端的，主要是由社区干部、居委会工作人员、社区离退休居民、治保积极分子和社区志愿者组成的，平均年龄是50.3岁，队员总数已经达到了7000多人。那么和大名鼎鼎的朝阳群众隐秘在人群中不同，这个丰台劝导队的大爷大妈们则是一支看得见的队伍，他们每天穿梭在自家胡同里，发挥着群众自治的作用。那么这些组织都有哪些战果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说朝阳群众这个号称是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之一，他们向来是爱搞大新闻的和大案子的，那很多名人嫖娼吸毒线索都是被朝阳群众举报的。此外呢，大到杀人抢劫的重案，小到黑车违法等治安类警情，以及违法建筑、火灾隐患，都是他们关注点。那还有就是说西城大妈，他们是着重于生活当中的点滴小事儿，毫不松懈。2015年前半年，他们提供了各类情报信息是10000多件，违法犯罪线索是500多件。仅在2014年，警方就为西城大妈发放了奖金是200多万元。他们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官方发的这个秘籍，叫随身手册，里面呢包含了7类可疑人员、3种可疑物品和3种可疑事件的分析等等分类。那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海淀网友，他们是隐藏在电脑手机屏幕后，向警方提供各类线索，战斗范围可以说比大爷大妈们更加广阔了。那丰台劝导队成立以来，提供了破案线索800多件，提供反恐信息60件，协助警方破案是2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00多人。那么四大组织战斗力谁最强呢？朝阳群众毫无疑问是要给5星的，他们是善打大仗、善打硬仗。那另外西城大妈也是给5颗星。北京警方还推出了由民警原创设计的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的这个卡通形象，那获此殊荣自然是因为大妈们的战斗力爆表。那还有就是海淀网友可以获4星半，这个案件有些看起来并不大，但都是直接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县案。那海淀警方给3000多名信息员发了150万的奖金，但是超过了90%的海淀网友都放弃领取了，不图名不图利，却又无处不在，海淀网友因此而强大。那另外说说这个丰台劝导队，他们虽然成立时间短，但是战斗力不俗，可以获4星半。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稍后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河北涿州发现黑飞无人机，涉事人员被依法处理。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 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编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3，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最近空军及时处置了一起在河北涿州发生的无人机黑飞事件，涉事人员和 违规无人机交由地方公安部门依法处理。前几天的一个下午，空军驻涿州某部直升机飞行训练时，在机场以西15公里处发现了一架低空飞行的无人机，经判断是黑飞之后，迅速将无人机迫降，同时派出地面小分队及公安前往控制住涉事人员和这架无人机。那经过初步调查，这架无人机是北京某航空科技公司所有，并没有申报飞行计划。那近年来，一些企业个人的叫低慢小的航空器违规飞行屡禁不止，有的引发空中险情，有的危及空中和公共安全。那最近一段名为无人机500米高空偶遇战斗机的视频在网上被热传，战斗机离无人机最近的时候仅仅数百米，画面下方就是楼宇民房和街道车辆。那航空专家对此表示非常担忧，说这架几公斤的小小无人机在空中却足以威胁战斗机的安全，造成严重后果。那北京一家科技公司没有申报就进行了商业性航拍飞行，在首都机场附近空域飞行，导致多架飞机空中紧急避让。那在浙江有一架小型的航空器违规飞行，造成机场关闭56分钟，18个航班备降和延误。那么无人机是否真的是无人管呢？下面我们请航空法专家来进行分析。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刁伟民。你好，刁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据说这个事件当中，无人机属于北京的某航空公司所有，那个涉事的人员和单位会面临什么样的责任呢？ 关于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呢，主要看这个无人机的黑飞活动它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有多大。如果社会危害性较大，构成刑事处罚的这个界限的话呢，将要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如果不构成犯罪的话呢，只要有公安部门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来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像警告啊，这个罚款或者是行政拘留。 那像这种情况，它是出现在军用飞机训练当中，那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具体责任吗？ 军用飞机的这个训练呢，它属于这个通用航空活动的一种啊。在这个通航活动当中呢，这个有些活动呢，事先要经过就是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进行那个这个审批 的 啊。那么这个黑飞活动，我们通常说的黑飞呢，它指的就是说没有经过有关部门的这个批准，或者是在国家的这个对无人机的适航管理啊、空域管理，还有这个无人机的这个驾驶员资质方面是出了问题的。那么这些黑飞活动，那么都是违反了我们目前关于无人机管理的一些这个管理规范，那么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那像这种情况下，他在空军进行飞行的时候，你出现了，那么经过进一步的公安会经过进一步了解之后，会做一个判断，责任的判断。 对，要根据你的这个黑飞活动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来进行判断，是否构成刑事犯罪。来 治安处理等等。 对，移交检察院或者是由公安部门来进行处理。 那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无人机的概念具体是什么？ 无人机呢，其实全称又被称为叫无人驾驶飞机啊。是只利用无线电遥控设备和自备的程序控制装置操纵的不载人飞机。那么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无人机的应用的领域呢，可以分为军用和民用两种。那么军用方面呢，通常有无人机又分为侦察机和靶机。那么按照技术角度来分类呢，无人机又分为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无人直升机啊，无人散翼机，无人固定翼机和无人飞艇等。 那目前出现了不少这个无人机黑飞的事件哈，这些违规飞行都是谁呢？他们目的又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无人机呢，在我国目前是刚刚兴起的一个比较热门的活动啊。那么很多从事无人机飞行的这些驾驶员或操纵员呢，并不太清楚这方面的一些法律规定。那么进行黑飞的这些主体呢，既包括像这个一些这个通用航空的一些这个公司，也包括像一些个人 爱好者 飞行爱好者啊。那么他们在从事黑飞的活动，实际上就是很多人 可能对目前的这个关于这个无人机的一些这个管理规定呢，可能是略知一二的。但是因为他们特别怕麻烦，因为在国家的有关的法律规定里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在从事无人机的飞行之前，需要向有关的主管部门来进行报批，做这个临时飞行空域的这个申请。那么有些人可能是因为觉得申请起来就需要提前多少天去报啊，然后中间有个过程或需要时间等待，那么有的人觉得显得麻烦，所以就擅自把这个无人机就发到天上去了。 有的可能爱好者觉得这空中这块是没有法律来管的，其实不是这样的。 恰恰相反，实际上大家知道空域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这么一个区域啊。那么目前我们国家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像民用航空法、飞行基本规则，还有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等等。因为无人机呢，尽管它是没有驾驶员的，但是因为它在空域使用当中呢，它会涉及到就是飞行安全和公共安全，所以国家目前对这一块呢是要进行管制的。 那么说无人机如何能够叫做合法的去飞行？那有人说这个法无明文规定就不为罪哈，那怎么样去申请？哪些情况下必须申请报批？ 现在我们国家对无人机的管理规范呢还不是特别完善，但是呢仍然形成了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些民航规章，还有这个规范性文件。比较重要的管理呢主要是从三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关于对无人机的试航管理。 试航管理， 对，也就是说你无人机在飞到这个天空之前，你的这个飞行性能是要符合国家的这个试航管理的要求的。那么这一方面，其实我们国家在2009年就颁布了一个关于民用无人机管理有关问题暂行规定，里面是对试航管理做了明确的规定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无人机的飞行主要涉及到对空域的这个使用管理。我们有一个管理办法是与国家颁布了一个叫《民用无人机空中交通管理办法》，来解决无人机的这个空域管理问题。那么还有一个第三个方面的管理呢，就是涉及到对无人机的驾驶员或操作员的一个资质的管理问题。那么这一块目前我们是2013年也出台了一个关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管理暂行规定。那么由民航总局授权我们的一个行业协会叫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呢，来对无人机的驾驶员或者操纵员的资质来进行管理。 那么有个这样一件事情哈，一个男生在女生宿舍楼下操控了一架无人机，向这个女生进行这个所谓空投礼物来求爱，当时这个宿舍女生就用这个扫把呀、拖把来阻止这个空投啊，那这个无人机后来这个险些坠落，砸伤围观同学，那这种行为会负什么责任吗？ 我们要看这个男同学向女同学表示这个他的这种心意的时候，他使用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型号和他的规格。因为根据我们目前的规定呢，如果他使用的这个无人机属于小型的就微型的无人机，也就是说符合三个条件啊，重量小于或等于7公斤，或者飞行范围在目视视距内半径500米，相对飞行高度呢在120米范围之内的，是不需要来进行正常管理的。也就是说、 三个条件， 对， 7公斤以下，500米范围， 目视视距半径是500米， 然后120米之下， 对，飞行高度低于120米的话呢，那么这种飞行活动呢就不需要去申请这个证照管理和报批。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这种微型的无人机在飞行的当中呢，如果操纵员管理不善的话，有可能会伤及到这些围观的这些同学啊，或者周边的群众，那么这样会引发民事纠纷。 对 那么受到伤害的这些同学或者群众呢，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对这个驾驶员或操纵员来进行索赔。 你要把人弄伤了，你就要负一些至少是民事赔偿责任。 对，至少是有民事责任在里边的。 因为他有的时候他在空中飞，他虽然不是很重，但有一些速度加力的话，可能也会把人砸伤。 对，也就是说无人机从它的出厂就要符合这个试航管理嘛，它的安全性能要有保证，再加上驾驶员操纵员经过了培训， 对 他对这个无人机的管控呢 是应该有保障的。 嗯嗯，但是如果你比如说是公司进行一些航拍活动、商业活动，那么就是必须要提前进行报批的。 对，就是尤其在涉及到这个空域使用这一块的话呢，目前我们国家有一个关于民用无人机空中交通管理办法啊，那么在这里边有一些最主要的规定，比如说像在申请划设和使用空域的时候呢，需要接受国家的飞行活动管理和空中交通管制服务。在这个申请无人机临时飞行空域时呢，应当避免与其他载人飞机在同域空域内飞行，尤其要禁止在运输机场的飞行空域内从事无人机活动。 机场附近， 对， 这是最危险的 啊，因为这时候进出的那个航班比较多啊，那么都是载人飞机，这个时候如果无人机随便上去飞的话呢，就会造成对公共安全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威胁。 嗯嗯，那么无人机黑飞的话，会有哪些我们意识不到的这个后患和隐患呢？ 它的后患隐患其实主要是来自于， 刚才我们谈了一个，比如说可能会把人砸伤，这是一种。 它的后患隐患其实我觉得主要是来自于对正常的飞行活动的一个干扰。造成了航空器之间的相撞，那么造成载人飞机啊，它的正常飞行会被迫中断，或者是甚至会造成机毁人亡的这样一个后果。所以它的安全隐患实际上是比较大的，所以国家需要来进行统一管制。 特别是在这个机场附近和机场上空空域进行这种黑飞的话，就非常的危险。 对对对， 就说这些后果，刚才我们谈到一个男生用一个小无人飞机给女生去送个礼物，那这可能这本身事件本身没有什么违法行为，但是可能会造成一些人员的砸伤啊等等，这是民事责任。那么有可能您刚才讲还会危害公共安全，如果你这个黑飞的话，那危害公共安全就是一个法律罪名了。 对，那么我们刚才我们谈到了几个案例啊，就是如果这样的一些黑飞活动，涉及对公共安全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构成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话，我们在刑法里面有一个专门的罪名，就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那这个罪名量刑是很严重的，如果后果很严重的话，那么这个罪应该最高能够到无期到死刑都可能会有。 对对对，甚至在欧美一些国家，他们对无人机的管理已经出台了一些很严厉政策，比如说像英国规定，如果发现在运输机场附近有无人机飞行，那么这个驾驶员和操纵员是要直接被判处刑事责任或者监禁的。那么像日本也出台了一个法律规定，就是说无人机如果要在这个人口密集的住宅上空，或者是这个展览区啊，这样一些地方飞行的话，一旦被发现，要处以50万日元，那么折合成人民币是2.5万人民币的这么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数额的处罚。 那我们现在看到了不少媒体披露这黑飞事件哈，屡禁不绝。这个无人机有时候好像感觉没人管，那么现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有没有针对无人机相关的规制呢？ 其实我们国家有一套针对这个通用航空飞行的一些管理规定，刚才我谈到的就像民航法， 介绍了一些这个民航法 飞行规则，还有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但是专门针对无人机的管理规定，目前来看呢，应该还是不是特别完善的，尤其像涉及到关于这个黑飞啊，因为它就涉及到对于空域的临时使用和划设的问题，目前我们这个管理办法里边具体的实细的还不是特别明确，那么它的操作性还不是很强，那么下一步我觉得国家为了监控这个无人机的活动，那么应当对这个空域的一些使用的范围、飞行高度啊、飞行地点以及涉及到的一些这个安全操作问题做出再进一步的规定。 现在还不是规定的很详细。 对对对，这个需要随着无人机活动的进一步开展，这个市场活动的这个兴起吧，国家的一些立法工作需要再逐步进行配套完善。 就是说目前还有一些法律真空地带是吧？ 对对，应该还是有一些不是特别完善的地方。 那么作为这个航空法专家，您对于一些科技公司或这个航空爱好者搞的这样一些黑飞的这个活动，您有什么样的提示吗？ 我觉得无人机的活动它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嗯， 那么将来国家需要出台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定来对它进行这个监管， 嗯， 那么尤其我觉得就是目前我们国内呢大概有200多家企业在生产这个无人机， 有200多家， 对， 哦， 但是无人机的这个生产的标准，它的出厂的这个飞行性能是不是完全符合我们适航管理的规定来看呢， 嗯嗯， 这方面是缺乏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的， 嗯， 我想从我们的源头方面，从我们的企业的生产的这个标准开始， 嗯， 到无人机的出厂以后的适航管理， 嗯， 空域管理，还有驾驶员的这个资质管理方面 理 几个方面， 嗯， 国家应该统一来进行监管， 嗯， 啊，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正常的飞行活动和飞行安全和公共安全， 嗯，对，有些公司为了一些商业活动可能觉得报批又很麻烦，就擅自的做了一些黑飞活动，可能觉得没有人发现就算了， 这个是存在一种侥幸心理的， 嗯，对对对， 嗯，那么一旦被发现以后呢，一方面就是我们民航的监管部门要进行行政处罚， 嗯， 如果构成犯罪的话需要移交司法机关来进行处理。 应当您也谈到了这种黑飞行为可能会造成一些你预想不到的后果，比如说可能把人砸伤了，或者是一些危害公共安全一些行为都有可能。 嗯， 那还有一些个人也有航空爱好者，可能他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无人机，对这样的朋友您有什么样的提示吗？ 我觉得很多的飞行爱好者， 嗯， 出于飞上蓝天的梦想啊， 嗯， 如果因为有的人自己可能没有驾照， 嗯， 特别希望能够操纵一个无人机飞上去， 嗯， 这个愿望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嗯， 但是我提醒这样的爱好者一定要注意，就是无人机的活动属于国家通用航空活动的一部分， 嗯， 需要接受国家的这些民用航空法律法规的这个统一的规范和监控， 嗯， 那么出于对飞行安全和公共安全的考虑，也出于对自身的一些这个安全的考虑， 嗯， 确实是应当学习知晓和遵守我们目前的这样一些法律规定。 嗯，您刚才说那个男生弄了一个小无人机给女生去传递空投一个小爱的礼物，这个当然没有什么后果造成，应该问题不大。 对，就是这样的一些浪漫活动可能会越来越多， 嗯， 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操控呢， 嗯， 是需要经过一定的培训啊， 对对对， 经过一定的这个资质管理的， 嗯， 那么如果是小型的无人机还好一些，如果说， 嗯，稍微大一点， 对，稍微大一些，超出了我们刚才说的那几个条件之外的， 嗯嗯嗯， 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些部门， 嗯， 接受这种资质管制进行培训， 嗯， 然后清楚这个活动所有可能带来的危害性是什么。 对对对，您刚才说了是7公斤以下，然后500米的空间，然后120米以高度120米以下， 对对对， 这么几个条件， 嗯，但是即使这样的话也应该尽可能避免这个无人机进入过高的空域啊，这样就是避免就是在特别低的这个范围内， 嗯， 对这些围观的群众造成伤害。 对对对对对，嗯，因为它有时候可能你操控不好，它会飞得更高的话，可能会更有一些隐患出现了。 对对 对， 对 空中的一些世界飞行的一些影响，包括对地面的一些人和财物的影响， 嗯， 可能会承担一些甚至是法律责任。 对，就我们不希望这样一些这个飞行爱好者由于这个事先的防范工作没有做好， 嗯， 而造成了就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对，给自己带来一些麻烦， 对， 嗯， 是这样的， 对对，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现场嘉宾来自北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刁伟民，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月16日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文明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为榜样点赞，为榜样喝彩，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互联网金融平台紫马财行提供的新年礼券，期待您的参与。 Hello， 主持人，我是你的粉丝哦。 Hello， 主持人，我超爱听你的节目。 想跟喜爱的主持人面对面 say hello 吗？11月29日15点，邀您相约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电台第7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表彰典礼盛大来袭， 10家优秀主持人新增7个单项奖一一揭晓， 还有神秘嘉宾亲临现场。 11月29日15点，敬请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狂欢吧！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